叶金红一路在马车内吵嚷着，阿母家只是任由他这么一路吵嚷，当他闹得累了自然会去睡。 你们究竟想带我去哪儿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。 白月光是另某个地方，那么亮却那么冰凉，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弄疼却欲盖弥彰。白月光照见我的冷暖，在世上却不再是马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追不回路阳。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想你后永远不出回响，像流花一路跌跌撞撞，你的苦难无法释放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你越难越觉得孤单，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怎么不长。